音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好，老孙去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很多人会认为娱乐圈当中的爱情不会长久，但是有很多明星之间的爱情也会历久弥新，他们在事业上更是强强联手，不信吗？各位好，欢迎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旅程当中，就来为您沿途盘点一番娱乐圈当中的夫妻档，听一听他们的动人爱情故事。首先出场的就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任静和付笛声夫妇，他们在正式以情歌对唱的组合形式出现以前，各自在歌坛上其实都不能算作一线的歌手，但是也可以算是小有名气。直到两个人婚后开始以情侣搭档出现，并且发行了很多对唱歌曲之后，开始在歌坛大红大紫起来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付笛声和任静带来的情歌吧。你是幸福的，我是快乐的。 不让我寂寞，你给我快乐，也不会难过，因为有你安慰我。 若是我的脚步总有你牵挂着，再难走的路算什么？ 就算风雨多，让我陪你度过，可谁不想有温馨的生活？ 还是人生从来总有起起落落，心中有苦从不说。你是幸福的，我就是快乐的，为你付出的再多我也值得，与你是同路的，我就是幸运的，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。 就是幸运的，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。不愿看你脸上有泪水花落， 拥有爱的人就不会寂寞。 无论身在哪一个偏僻的家，心再次停泊。你是幸福的，我就是快乐的，为你付出的再多我也值得。为陪你是同路的，我就是幸运的，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。你是幸福的，我就是快乐的，为你付出的再多我也值得。与你是同路的，我就是幸运的，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。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。 你是幸福的，我是快乐的，来自付笛声和任静带来的歌曲。生活上的互相扶持加上工作上的完美配合，的确算是非常幸福的一对。如果说付笛声和任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那么冯小泉和曾格格就是青梅竹马的恩爱知音了。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学习的过程当中相识的冯小泉和曾格格，同时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，于是两个人在大学期间友谊渐渐升温，大学毕业不久就喜结良缘了。两个人不仅是事业方面的伙伴，也是生活当中的绝佳伴侣，一个唢呐阵阵吹，一个玉笛声声鸣，两个人也用音乐谱写着爱的篇章。下面呢，咱们再来听一听来自冯小泉曾格格的对唱歌曲《天上人间》。这首《天上人间》就是来自冯小泉曾格格带来的对唱歌曲，有情有爱诠释出的曲目就更加的能够打动人心吧。咱们说只要有缘分，不管有情人相隔千里，终有一天会牵手一起。接下来要说到的这对歌坛夫妻就是这样的一对有缘人，他们是海峡夫妻组合熊天平和杨洋。 熊天平曾经签约过台湾上华唱片，与齐秦、迪克牛仔算是同门啊。他唯美的声线曾经是1997年华语歌坛的一匹黑马，代表作有《火柴天堂》《雪候鸟》，这些歌曲非常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而杨洋也是一位创作型的才女，央视的《天涯共此时》的片尾曲和《欢乐家庭》的片头曲都是杨洋词曲创作并且亲自演唱的。2003年熊天平杨洋因为杨洋爷爷的一幅画而结缘，2005年熊天平和杨洋喜结连理，成为了跨越海峡的一对歌坛夫妻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听这首饱含浓情的《团团圆圆》吧，同时也是由杨洋作曲的歌曲。 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，我们来盘点的是娱乐圈当中相亲相爱的夫妻档。 刚刚咱们说到了内地歌坛双剑合璧的夫妻档组合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将视线投向港台了，去盘点几段令人羡慕不已的歌坛夫妻档。香港的歌坛因为歌而结缘的夫妻，就要数林子祥和叶倩文最为典型了。1983年，叶倩文和林子祥因为合唱重逢而结缘，后来林子祥为叶倩文量身定造了《零时十分》这首歌曲，助叶倩文继续走红。之后两个人对唱的像《选择》啊，以及《爱到分离》《仍是爱》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。事业上的丰收加上爱情的不断升温，这两个人不久就登记结婚了。歌声响起，相信每个人都不会陌生，这就是来自林子祥和叶倩文对唱的情歌《选择》，同时也是两个人爱情的一首见证歌曲。 风起的日子，笑看落花，雪舞的世界，举杯赏月，这样的心情，这样的路，我们一起走过，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，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就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、哦哦，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、哦、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，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，就算回到从前，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 你选择了我，我选择了你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简单的话语道出了心中不悔的诺言，这就是歌坛夫妻档林子祥和叶倩文对唱的《选择》。 而歌坛当中，除了在台前以搭档形式亮相的夫妻之外呢，还有在幕后以创作为主的夫妻档。台湾的夫妻档林秋离和熊美玲就是典型的代表。其实两个人能走到一起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记得当时虽然两个人对彼此互生爱意，但是熊美玲还是无法从旧日的伤痛当中走出来。熊美玲会把自己锁在屋子里，而林秋离都会在外面拼命地敲着门，一遍遍地喊着熊美玲的名字，不管多久都不愿离去。就是这样一种对爱情的坚韧，熊美玲的伤痛才慢慢地被抚平。而两个人一路走来创作的无数好歌也成为了他们爱情的最好见证。所以很多人说他们为刘德华创作的那首《谢谢你的爱》就是熊美玲和林秋离写给对方的歌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听听这首富含着爱意的歌曲，由刘德华带来的《谢谢你的爱》。 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，你不懂我伤有多深，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，劝你别做痴心人，多情暂且保留几分。不喜欢孤独，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，像一颗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。是不敢、不想、不应该再谢谢你。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 谢谢你的爱，来自熊美玲和林秋离为刘德华夺身创作的歌曲。而在华语乐坛还有这样一对最佳的创作拍档，那就是张宇和十一郎。两个人20年来相依相守，举案齐眉，他们在家庭作坊里创造出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情歌佳作，搭档的相当的默契。如果说创造需要灵感或者说是保鲜的话，那么对于这样的夫妻档来说，新鲜肯定是不再存在的。但是张宇和十一郎之间的相处却一直非常好。如果张宇在外受挫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回家跟自己的老婆十一郎诉诉苦，在他的那里能够得到足够的安慰，可以让自己继续鼓起前进的勇气。好了，我们来听一首由十一郎作词、张宇作曲并演唱的歌曲《雨一直下》。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，稍后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。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，稍后见。 雨一直下，气氛不算融洽，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。你爱着他，也许也带着恨吧，青春耗了一大半，原来只是陪他玩耍。真想离开他，他却拿着鲜花，说不着边的话，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。不可思议吧，梦在瞬间崩塌，为何当初那么傻，还一心想要嫁给他。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，舍不舍得都断了吧，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。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，碎了心也要放得下，难道忘了他的伤已密密麻麻。雨 气氛不算融洽，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，不可思议吧，梦在瞬间崩塌，为何当初那么傻，还一心想要嫁给他，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，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，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，碎了心也要放得下，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，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， 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嗯，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老孙去你、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 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现在我们的大篷车驶入了下半段的旅程，今天跟大家盘点一番当今这个娱乐圈的夫妻档。在上半段节目当中，我们盘点了是歌坛的夫妻档，那么下面要关注到的是影视圈当中的这些模范的夫妻。要说起影视圈当中的这个夫妻档，那就更多了。首先要跟您说一说的就是著名导演冯小刚和演员徐帆这一对搭档，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啊。说起他们的故事，还真的要算是缘分天注定。1993年的时候，冯小刚呢给北京人艺的徐帆打电话，这个电话在楼道里，一般说那种电话永远都是占线的嘛。那天刚好呢一打，正是徐帆接的。之后的发展像事先安排好的一样，顺理成章地进行着。直到在一次电影节上，冯小刚和徐帆都获得了金鸡奖的提名，结果呢却双双落榜。不知道是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这种

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，风在哭，当我走到悬崖停住，发觉泪也有温度，生命太短促，痛太清楚，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。我不管爱落向何处，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，天一荒海一孤，心留一片土，连泪水都能灌溉这幸福。